第二十一集，风暴祭坛。毁灭之锤看到巨魔迫不及待地冲向奎尔萨拉斯，很快精灵们就会发现巨魔的入侵，并且会急匆匆地赶去迎击他们。当那些精灵被巨魔缠住，他们就没空在提防边境上的其他威胁。毁灭之锤发出信号，部落的其他部队也从山上涌下来，稳步走过狭长的草地，最终来到了第一排树木边上。 现在吗，大酋长？ 是的，动手吧。 毁灭之锤身边的一名兽人战士拿着战斧，战士转向他身边那棵树，那是一棵粗壮的古树，树皮如同丝绸一般光滑，树叶翠绿繁茂，带着一种自然、生命与富饶的味道。那个兽人猛地一挥，从树干上砍下一大块带着树皮的木片，然后他又挥了一下，让切口更大了。突然，毁灭之锤一把从那个战士手里夺过斧头，把他向后推去。 不，不对，不要斜着砍，要直着砍进去。 毁灭之锤亲自给这个战士做示范，他抽回斧子，鼓起肌肉，然后全力砍出去。斧子陷进树干中央，然后他猛地把斧子拔了出来，再次砍到同一个地方，缺口不断加深。在第三下的时候，斧子几乎砍到了树干的另一头，只有一小部分木头和树皮还连着。毁灭之锤抽回斧子的同时，将它向上倾斜，斧子的头部把树干往上顶，这棵树歪着倒了下去，它的重量和倒下去的力道折断了没被砍断的部分。这棵树倒下的时候，大地也随之一晃，树叶和浆果飞得到处都是。 给，就这么砍。 他把斧子抛回给那个战士，那个战士点了点头，走到这一排的下一棵树旁。另一个战士已经提着斧子走到了砍倒的树旁，准备将这棵大树劈成小块。在他身后，更多战士在进行着相同的工作。要为部落这么大一支军队携带补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直接从他们征服的土地上获取他们的所需。从这片树林里得到的木材可以让部落烧上几周，甚至能烧上几个月。而他们每砍倒一棵树，都让那些精灵的附加防御薄弱一分。这个两全其美的计划很划算。毁灭之锤拎着他的战锤，关注工作进展。这时，他的眼角瞥见了一些动静。一个矮小敦实、长着蓬乱胡须的兽人正向他走来。他那带着伤疤的脸因为他的表情而扭曲。古尔丹正因为什么事十分兴奋，毁灭之锤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古尔丹的这个表情。 怎么了？ 有些东西您应当亲自看看，这件东西对部落会有极大注意。 毁灭之锤点了点头，挥起战锤扛在肩上，做了个手势让古尔丹在前面带路。古尔丹转身带着毁灭之锤和古加尔往回走去，从他刚刚站着的位置走了大概100多尺，那里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在树林中流出了一个口子。巨石粗糙的表面上刻满了符文，即使是毁灭之锤这样对这些法术和灵魂力量毫无天赋的人，也能感受到从这块粗糙的巨石中所散发出来的力量。 这是什么？我不清楚，但它有很强的力量，而且其他符文是以规则的排列方式环绕着这个森林，这可能是一个法术屏障。 但这并没有拦住我们。 是的，并没有，因为我们只用我们自己的手脚和刀剑。但是我相信这些符文石会限制在他们范围之内的法术使用，很可能只让那些精灵的法术生效。我尝试过在这里释放我的法术，但并不成功。不过如果我向山的那边退到10步之外，我的法术又恢复了。 那么我们可以带走这些石头， 放在我们敌人的周围，这样他们就不能施法了。 没错，这是一种用法。不过我还想到了一种用途，如果您愿意稍等片刻的话。 你什么意思？ 我能用这些石头建造一座祭坛，一座风暴祭坛。通过引导出这些石头的能量，我可以改变生物。我们可以让它们更加强大，更加危险。虽然它们可能会变得有些畸形。 我敢说，没有哪个兽人还会再让你在他们身上做实验了。 毁灭之锤还能清楚地记得古尔丹拿出那个所谓的团结之杯的那天晚上。毁灭之锤从那时起就不信任这个术士，所以当黑手邀请他一起喝的时候，他拒绝了，借口是他认为这份力量是属于酋长黑手独享的，自己作为黑手的仆人不配与酋长分享。他看到那种液体在他的朋友和族人身上的效果，那种液体让他们更加高大强壮，但也让他们的眼睛变成了血红色，皮肤变成了鲜艳的绿色，这是恶魔侵蚀的迹象。而且那个液体让他们全都陷入了疯狂，变得嗜血、狂暴而饥渴。那些曾经高贵的兽人们变成了野兽，变成了疯狂的杀手。后来有一些兽人为他们的转化而后悔，但显然为时已晚。古尔丹笑了起来，他仿佛知道大酋长在想什么。谁知道这个术士现在拥有什么奇怪的力量？古尔丹只回答了毁灭之锤说出来的话，而没有回答后面隐藏的想法。 我不会用兽人来测试祭坛，我会使用另一种生物，食人魔。他们能受益于力量的提高，但是你根本不会注意到他们智力的下降。 行吧，你可以建一座这样的祭坛，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如果这的确可行，我会给你更多食人魔，或者是你希望的任何其他种族。 毁灭之锤考虑了一下，他们现在的食人魔并不多，而且他们现在所控制的食人魔可以轻易地匹敌十倍于他们人数的士兵，能让他们变得更强，这肯定值得冒这个险。古尔丹深鞠一躬，毁灭之锤点了点头。他转身离去的时候，思绪早已转到其他后勤补给上去了。 快一些，该死，再走快一点。 奥雷利亚风行者一拳砸在自己腿上，仿佛这样能够催促部队走得更快一些。他跟着大部队走了一会儿，然后自己加快了速度。他不能忍受一直用这么慢的速度前行。很快，他就从步兵的长队旁边绕了过去，重新追上前面的骑兵。他四下打量，在队伍前面寻找着那头金色短发。哦，在那儿。他从其他骑兵身旁穿过，来到图拉扬身边时厉声催促他。图拉扬被吓了一跳，他面色通红。不过奥雷利亚现在没心思像往常一样消遣他的反应，没有时间再管这种蠢事了。 你们需要加快速度。 我们已经尽可能的快了，你明白，我们的人跟不上你的速度，军队的行军速度也比单人走起来要慢。 那我就自己去，一开始我就应该这么做。 不，奥雷利亚。 奥雷利亚绷紧身体从骑兵身旁跑过，冲进树林深处，还没跑几步就被图拉扬给喊住了。图拉扬的声音里有什么东西让他停了下来。奥雷利亚暗自咒骂了一句，自己为什么不违抗他的命令。那个小子并没有洛萨那样的威严，而他与联盟的合作也只是出于他的个人意愿，而不是因为任何命令。但是当图拉扬真正对自己下命令的时候，奥雷利亚发现自己无法拒绝，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己不会与他争论。 让我走，我要去警告他们，我的姐妹们、朋友们和同胞们可能毫无防备地被部落袭击。 我们会警告他们，我向你保证，奥雷利亚，我们还会帮助他们抵御部落。 如果你独自行动，你会被抓住，被杀死，这样的牺牲毫无意义。 我是一个精灵，一名游侠，我能消失在树林之中，没人能发现我。 即使森林巨魔也不能吗？我们知道他们现在为部落效力，我们也知道他们在森林里与你们不相上下。 差不多，也许吧，但还是我更厉害。 没人怀疑这一点，不过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等在我们和你的家园中间，十个人肯定足够对抗你的高超技巧。 奥雷利亚又骂了几句。当然，卡德加说的没错，他也很明白，但这并不能阻止他渴望全力跑起来，不考虑潜在危险的跑起来。他见过部落，知道那些兽人能做出什么事，他明白部落所能造成的威胁，而且眼下这个部落正在向他的家乡进发，而他的人民对这个危险的逼近还浑然不知。